狂，已有匆匆离去到远方，一朵小花留下了在我身旁，你是我永远难忘。那夜月影太迷惘，我俩匆匆相聚已茫茫，今夜月光又轻轻照到床上，你是我永远难忘。